是否成浪吧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说也一样简单，一时一刻却忘了明白是一种孤单。 我想你的心好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光剑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。 Oh man， 也许是戒不掉的疤，而让爱逐渐让你看得无言。 Oh man， 连心跳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走运都无限。 Oh man，请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。 Oh woman， 别信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跟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疼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。 我将你的心包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了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。 Oh man， 也许是戒不掉的疤，而让爱逐渐让你看得无言。 Oh man， 也许他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只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 Oh man， 天性是戒不掉的爱，可让爱逐渐让你看得无言。 Oh man， 别信他永远少一点，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Oh man，野心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我点我尺度无限。 Oh woman， 野心大一天又一天，我想跟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

轻轻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。野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轻轻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。海角无不尽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。野火烧不尽，烟花伴你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。海角无不尽情未了，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。野火烧不尽，烟花伴你吹不倒。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。野火烧不尽，烟花伴你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。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。野火烧不尽。天不老，烈火烧不尽，呀哈伴你吹不倒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 慢慢地趴在那沙滩上，数着浪。